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61集，天尊地尊，唯我独尊。殷侯跟展昭说着话，指了指前方站在山门之上背手站立低头看着山下行过的大队人马的白玉堂。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跟这老鬼一样喜欢摆造型，这头发换成白的，从背影看那个像啊。 说重点， 你为个外人推外公啊， 你说不说？ 展昭那叫一个急呀，扑上去掐他。殷侯无奈，也不跟他说笑了。 哎，你先去和白玉堂一起顶住那四个老头，我看看你最近功夫长进没有。 展昭倒不是不愿意，他是真心想帮忙，但是他毕竟不是天山派的人。 这毕竟是天山派的事儿，我是个外人嘛，要是帮忙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你哪是外人啊，自己人。 自己人？ 殷侯忽然摸了摸下巴，似乎有所隐瞒，眼内还划过一丝莫名的笑意，看得展昭摸不着头脑。 你俩不是好兄弟吗？ 这倒是，还蛮投缘的。白玉堂人品正直，功夫又好，心思缜密，还很聪明，人还很冷静。 行了行了，赶紧去帮忙吧。你俩联手摆平那四个老头，至于贺空留给我玩会儿。 你要出手啊？那万一让人知道你身份怎么办？ 身份怎么样？你表哥展大猫嘛。 展昭深吸一口气，他要忍耐。 你外公我自有分寸，去吧去吧，赶紧，白玉堂一个人顶不住。 你刚才又说他能顶住，你怎么说话没个准儿的？ 哎呀，他功夫上顶得住，嘴上不一定顶得住。这小子跟个闷葫芦似的，一点没有天尊的毒舌呀。打架这种事儿，除了手头上分上下，嘴上也不能吃亏。 那刚才应该把欧阳叫上来，骂人我不在行啊。啊，你也知道，我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 你老实就没老实孩子了。 殷侯抬手就给展昭后脑勺上来了一下。展昭捂着后脑勺一跃，跟只鹞子似的就滑向远端了。 别输了，给我丢脸呐！ 怎么可能？ 殷侯站在后边，见展昭走远了，回头就见赵普带着人真的到碧水潭去了。殷侯微微一笑，转身跟展昭差不多的动作飞下了山。远处一棵树上，月牙正低头看着地形图，陈修推了推月牙。 那个和展大人在一起的帅叔叔是谁？ 三帅能有少主帅？ 不一样哦，感觉和天尊好像哦。啊！ 月牙猛地抬头，一直张望。 哪里啊？有天尊那么帅吗？我最爱帅大叔了。 都走了，这次来了好多高手，少主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啊？ 机关再多加两重吧。 对方人那么多，我们多加点机关，不过一会儿要去跟九王爷说一声，以免伤到自己人。 好。 两个丫头说完就各自忙去了。再说赵普真的带了大网和500衙役到了碧水潭边，刚放下大网就感觉身后有人拍了一下他肩膀。欧阳少征一愣，本能的要一把拽开赵普，两个影卫更是紧张的脸色一变，因为他们根本没看到有人靠近，也没感觉到有异样的气息。但是赵普身边已经站了个人，而且还拍了赵普的肩膀。赵普倒是很轻松，对三人一摆手，回头笑呵呵看殷侯：“ 表哥兄，都弄好了。” 九王爷果然是聪明人。 殷侯见赵普对着自己笑，也冲他笑了笑。赵普看着他笑得更痞气，抱着拳对殷侯晃了晃：“ 过奖过奖，久仰久仰。” 抱着小四子来看热闹的公孙有些纳闷， 赵普貌似对这位詹银特别客气。众人布置好了渔网，殷侯突然就溜达到了碧水潭瀑布下边的一块突出岩石上，卷起袖子伸手到水里，在岩石的石壁上轻轻地拍打了几下，叫了一声 阿弟。 众人面面相觑，只见水面忽然就冒出来了一串气泡，殷侯笑了，拍着水面连续的呼唤 阿弟阿弟，是我呀。 过了一会儿，就见一个圆滚滚的脑袋突然冒了出来，小四子一捧脸做惊叹状， 哇，好圆好大。 随后水面划开了长长的波纹，擦着渔网的边沿，有一个巨大的圆盘状物体朝殷侯游过来。殷侯伸手拍了拍他脑袋，随着那东西渐渐浮上来，众人看到了高耸起来的带棱角的龟壳，还有昂起的圆脑袋以及钩形的嘴。 哇，好大个龟龟。 说起来，这乌龟也的确是够大的，赵普目测了一下，这得有七八头水牛那么大。 这什么鬼啊？ 哦，上次网住的估计就是它了吧，难怪死活弄不上来了，原来这么大。 这个是碧玺呀，说它是龟太失礼了。 小四子挣扎着下来要去看乌龟，公孙有些不放心，不过还是被他挣脱了。殷侯瞧见小四子跑过来，伸手把他提起来放在了那大乌龟背上。小四子伸手摸龟壳，就看到龟壳上面还刻着字呢，一首小诗：我是天尊，你是地尊，天大地大，唯我独尊。自己还有些志气，却是十分的清晰，写得也豪迈，仿佛已经经历了很多年一般，基本上已经长在龟壳里边了。 谁刻上去的呀？ 嘿嘿，天尊刻上去的，100年前的事了。 哇，100年？ 嗯，这乌龟叫帝尊，天尊叫他老弟，所以这次是天尊他兄弟。 众人听后忍不住嘴角抽了抽，原来兄弟是这么来的，老弟和老弟谐音，这天尊够没谱的，跟只乌龟称兄道弟。小四子在乌龟背上欢腾了，那乌龟也不动弹，就是昂着头让殷侯摸，跟老朋友叙旧似的。从他遍布全身的苍老皱纹以及眼中那一份淡定可以看出，这乌龟少说有几百岁了，可以说已经成精了吧。 詹银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好像和天尊很熟的样子？ 总之是高人啊。 小四子摸着乌龟壳在乌龟背上转圈，摸着摸着被他摸到一个圆圆的东西，在乌龟壳的尾部浸在水里，他伸手抓了一把拔了出来，他还往后一屁股坐在了乌龟壳上，举着手里圆形的一片发呆。赵普和公孙看见了，都走了过去。公孙接过那一片类似鳞片的青色薄片看了看，有些惊讶， 这不是之前被认为是鳞刀的盘丝篆吗？怎么会在龟壳上面？ 会不会是上次割破渔网那个留下来的？ 如果是有意割破渔网放走乌龟，为什么要留下一片盘丝篆？ 公孙不这么认为，凑过去看那乌龟的背脊，皱了皱眉， 旁边还有一条缝呢。 赵普等人过去一看，发现乌龟背上有两条缝，也就是说应该有两片盘丝篆插在上面才对。 莫非上次我们渔网捞上来的那一片是本该插在龟壳里的，也不是有人放走了乌龟，而是乌龟自己挣扎的时候背上的盘丝篆锋利处正好割破了渔网，所以渔网才会那样破得不规则。 也有可能就是不知道这盘丝篆是什么时候插进龟壳里的。 说着赵普看了看殷侯，殷侯没说话也没打岔，都不知道他听没听到，只是默默地摸着乌龟头，一人一龟似乎正在进行某种交流，有些滑稽。 将小厮子抱回来。赵普见四周围士兵都布置好了，就看向殷侯。 表哥兄，我们去看看热闹。 听说你们这儿有个会骂人的？ 众人沉默片刻，一起指着欧阳少征。欧阳撇了撇嘴， 我不方便露面，你们去看吧。 说完殷侯一晃没影了，子颖等人都忍不住赞叹， 高人呐，简直深不可测。 小四子可不管什么高人不高人，只顾着跟那只缓缓潜下水去的大乌龟摆手， 弟弟下次见。 那才不是你弟弟。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